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咱们每家每户的希望寄托所在，因此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就成了这些当家长无时无刻不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啊，来看看什么是失败的教育，也就是教子无方。诸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正在行驶中，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说起相声演员牛群和冯巩曾经说过的一段相声叫为了孩子，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印象啊？这段相声对于教育失败的孩子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画。他的创作者相声作家丁润红曾经说过，相声当中的笑料一定要来源于生活，所以丁先生在生活中发现笑料之后呢，是先把它们积累起来，在创作的时候他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从人物的内心出发，把这笑料融合到这个人物独特的性格上，最后成为逗笑的段子。牛群和冯巩后来合作的相声大多采用的都是子母哏的形式。什么叫子母哏呢？甲一句乙一句，在针锋相对当中制造笑料，在对比反差当中抖出爆脆响的包袱，实在是新相声新题材当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说到这儿，咱们就来听一听牛群冯巩的这段为了孩子。 哎，冯巩啊，问你个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结婚了吗？ 那能不结吗？是吧？ 有孩子了？ 刚出满月。 哦，孩子都满月了。 是的。 是会走道了？ 那 可啊，不，那个刚满月不会走道。我就是说啊，我想问一问，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你的孩子早日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还真是得留心情。 特别希望。 特别希望。 真的假的？ 真的。 怨不得列宁说呢。 哦，列宁说什么呀？ 世界上哪怕最愚蠢的女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合着我是那个愚蠢的？ 不是不是，这就打个比方，不，你看您这话，我怎么能拿您比喻成愚蠢的女人呢？ 我说呢， 这是愚蠢的男人。就是说呀，爱孩子是人类共有的天性。 哎，这倒是。 谁的孩子谁不爱？ 那当然。 就拿您来说，您的孩子您爱不爱？ 我能不爱吗？ 真爱假爱？ 真爱。 特别爱？ 特别爱。 怨不得高尔基说的。 高尔基又说什么呀？ 爱孩子， 嗯， 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这不是我说的，这高尔基说的。 高尔基说的。高尔基在哪本书里说我是母鸡了？ 他没直接点您名，他这就比喻，不是说真的。怎么您怎么是母鸡呢？ 对，我是公鸡。 说气话了，气话。你公鸡，公鸡你会打鸣吗？ 我会下蛋。 哦，那还是母鸡。 尼玛。

啊， 管你叫爸爸。 喂，快叫爸爸，叫爸爸，小爸爸。 孩子在吓着啊！ 嘿，我这么一吓还真管用，儿子还真叫了。 他怎么叫的？ 你个老棒子！这时候我爱人啪给我儿子就是一巴掌，我儿子哇就哭出来，我当时就急了，你打儿子干嘛？ 他管你叫老梆子。 老梆子怎么了？老梆子怎么？老梆子这对我的爱称。对，老梆子，老梆子，说明我老帮助儿子。 没怎么解释， 对不对？就再说你打孩子多伤感情啊！你比如咱俩，对不对？我错了，你与其打我，你就不如啊， 以理服人。 哎，你与其以理服人，你就不如。啊， 恩恩爱爱， 哎，你与其恩恩爱爱，就不如啊， 白头到老。 哎，你与其白头到老，就不如啊， 马上离婚呢。 哎，你非把我们俩折腾开了不行？ 你这要说什么呢？这是 不是你这？哎呀，儿子，你别哭了。你不是让爸爸学狗叫？你当爸爸不会学狗叫？ 不能学啊！ 爸爸做科就是学狗叫。爸爸要学起狗叫来最像了。哎呀，爸爸要一叫，周围的狗啊就都让爸爸给招来了。爸爸小名就叫二狗子。来，爸爸叫了啊！我这么一叫，儿子乐翻了。妈妈，你也学狗叫，你们俩咬。 这叫什么条件呢？这 个。哎呀，亲爱的，你就叫吧。 不能叫。 你听耳朵吧，咱不就为了和孩子疏通感情，为了到时候联络感情，你好教孩子开发智力。要不然我这回来一个月，他连爸爸都不叫，你说我这心里的感情天天叫你妈妈了，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求求你了，行不行，阿姨？我这么一说，我爱人是真叫了，他一声我一声，你来我往叫了个天翻地覆，这一叫还不能停了。 怎么呢？ 一听我儿子上来就咬啊。 哎，这叫什么条件呢？ 正叫着就听梆梆梆有人敲门。 谁呀？ 街道王奶奶。 干嘛呀？ 我说牛群呢，你这么做呀可就不对了。 那可不， 咱们城市明文规定啊，住家不准养狗 啊。 哎，你这狗这么一叫啊，闹得街坊四邻不安不说呀，回来传染个狂犬病啥的，你可就全了大德了。 王奶奶，你误不是养狗，那是哄孩子玩的。 我都听见了，这狗叫了一天了，还不是一条狗，起码是一个小狗吧，俩么大狗。 王奶奶，你要不叫那孩子就咬你啊。 我都不信他怎么不咬我呢。王奶奶话没说完，我儿子蹭就窜过去了，张着嘴就要咬。我说王奶奶快跑，他可真咬啊。 妈妈，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太太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愣没敢咬他。 王奶奶说的什么？ 汪汪汪。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牛群冯巩这对搭档成功的合说了为了孩子这样的教育题材的相声之后，两个人又在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合说了另外一段有关教子的相声，叫做瞧这俩爹。这段相声当中，牛群和冯巩是放弃了之前几年他们一直在尝试的相声剧的形式，代之的是传统地道的相声表演方法，表演的喜剧效果也比以往要更好。但是比较遗憾，这段相声啊也是俩人最后一次合作了。那说起冯巩和牛群都有孩子，两个人在自己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就在积累素材，收集笑料，然后再巧妙地把这些素材和笑料串联起来，使得他们的段子很贴近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算有的时候两个人采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那也是入情入理，能给听众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引起听众的共鸣。下面呢，咱们就再来听一听这段牛群冯巩合说的瞧这俩爹。 哎呀，牛哥，你怎么才来呀？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 在哪儿吃的呀？ 哎，光顾聊天了，谁知道在哪儿吃的？ 跟谁聊的？ 啊，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聊的什么呀？啊，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别装了，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谁给捅出去的？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成叛徒了。我就不说是巩汉林捅的， 巩汉林怎么这样的？ 不不， 什么人 呢？你甭找他，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哎，为什么叫你啊？ 为什么呀？ 嗯， 我都没脸说。 有什么没脸 说的？ 无非就是丢人呗。 全班50个孩子， 嗯， 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名字？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 牛顿。 这名字多好啊！好名字，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你说全班那么多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得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 嗯， 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冯斯妥罗夫斯基。 哦，对对对，叫冯斯妥罗夫斯基。 哎， 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妥罗夫斯基，要生个女孩他指不定叫什么呢？ 那就叫莱伦斯基。怎么样，非把美国搅和乱了不行？ 你说说，嗯，就冲给孩子起这破名字，嗯，他这当爹的就不着调。 哎，你骂谁呢？你骂谁呢？你找配的是吧你？ 不是，你急什么呀？ 废话，我就是那个冯什么不着调的。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我儿子。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 嗯， 倒数第二老跟你那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你亏心不亏心啊？我们倒数第一跟你们倒数第二玩，充分说明我们儿子有爱心，能够主动帮助后进同学共同落后。你不信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人家考试随便抄谁的他不得倒数第三呢？ 我说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掐吧，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没干别的，天天看这个名人传记。 我也是没事就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你看这个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爱迪生卖过报纸。 高尔基擦过皮鞋。 陈景润卖过鸡蛋。 马俊仁打过猪草。 倪萍捡过柴火。 赵本山钉过马掌。 冯巩捡过烟头。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事 谁偷过煤球？ 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儿，估计您也干过。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嗯， 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我溺爱 就是你。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把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这个猪蹄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我说前段时间我儿子老闹牙疼。哎，我听说这次音乐考试你儿子特露脸，给你拿了个大铃蛋回来。 那是老师诚心找茬 啊， 说我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我当时拉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怎么评理？ 我给他唱了一首《大满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镇住了。 你怎么唱的？ 大满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都没在调上。 这么说我对儿子有那么一点溺爱？ 有的，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不是，那怎么办呢？ 怎么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想办法让孩子们吃苦啊。 哎呦，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啊？ 哪有苦吃 啊？ 你按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 哎呦，您快点说。 这么着吧 啊， 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 嗯， 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 啊。 不吃苦嘛，就得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 啊。 等儿子滋溜一回家，你就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会。 你演戏会 啊？刘哥饶命，你这么唱容易把狼招来， 发自内心的哭。 那我说什么呀？ 什么伤心说什么， 什么伤心说什么。 对对对，你来了。 儿子哟，真了不得喽。 对了， 咱家值钱的东西都让你冯叔拉走喽，你得给你爹报仇哦。 你说这干嘛？你啊，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儿子哟，他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 你这喂鸡呢？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我儿子爱吃排骨，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全有了。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啊，他学习就能上去了？ 带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啊，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吊床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那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那就得使老虎凳辣椒水了。你小子学是不学？说。 不是，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啊？ 不，我儿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不不，我就问他，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就是不着调，这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套不着流氓。你急有什么用啊？啊，急能解决恋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啊？你得提高自己，得勉励孩子。你可以时不常的给儿子做手势吗？ 我怎么做呀？ 你给你儿子就这么做啊啊！学习不刻苦，不如买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那你也应该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不，我不会做。 你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 我 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考试完了看你爹， 怎么着 还是不着调。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牛群冯巩和说的乔家俩爹。关于教子无方的例子呢，咱们已经了解了俩了。这两段相声都是两位表演者讲述各自的教子经历，在一捧一逗当中对比着抖包袱。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教子无方的例子呢？比方说用完整的故事讲述教子，用抱怨的形式讨论教子。我先说这么多了，咱们下半段旅程当中还会为您奉上精彩的关于教子无方的这些文艺作品。下面为您送上一首黄品源演唱的歌曲，叫《狠不下心》。歌曲过后稍事休息，马上继续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诸位稍后见。 抓不住，狠不下心，狠不了。 了你，你早就不是我的你。冰上的火渐渐微弱，融化了我淹没。狠不下心，恨不了你，我早就应该要清醒。一年四季四个冬季，一滴眼泪是个你。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回来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跟您一块来重温一下相声和小品这种艺术形式中有关教子无方的段子。说起侯耀华和齐志表演过的一段小品叫《父与子》，说的是一位父亲不讲究方式方法，对孩子的教育就是一味的打骂，最后塑造出了一个典型的叛逆孩子的故事。在这个小品当中，齐志饰演的问题孩子很有趣儿，年过半百的他化妆了以后，穿起了背带裤，背起了书包，加上夸张的表情，把一个孩子演的是活灵活现。

我们同学都说了，您这模样好找。 怎么呢？ 动物园里的猩猩拔了毛就是您。 好，今儿咱们不说了，咱说昨天为什么留下了。 昨天老师叫我填个表。 嗯，对，问的你的岁数对不对？ 啊， 嗯，你怎么这小聪明你都有？填个表他不会填了，不会填了，干岁数不知道，怎么回事？说。 这能怪我？ 怎么不怪你啊？岁数多大不知道，你这完了怪谁呀？ 你怪我，怪我。每次你带着我去洗桑拿的时候，你跟人家说我八岁。 废话，八岁以下不收钱。 那我进夜总会，你怎么说我十七呢？ 废话，门口戳一牌子，你没看见啊？十六岁以下不能进夜总会。问题是老师问你，你得实话实说呀。 不是实话实说了 啊！ 我说老师，你是问我进夜总会的岁数还是洗桑拿的岁数？洗桑拿我八岁，进夜总会我十七。 那你跟大伙说说昨天为什么老师把你留下？ 昨天老师问个问题 啊，对，问一问就一问。 你说那能问这问题吗？ 怎么了？ 他问西安事变的两个关键人物是谁？ 你怎么说的？ 我是张学友、郭富城。啊！ 哎呦妈！臭不要脸！当这么些人你还说呢？那西安事变的两个重要的人物，那是张学友、郭富城吗？ 您说是谁？ 一个侯友文，一石富宽。 我是爸爸。我们老师说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那是夸我呢？ 还夸你呢？什么侯月文？人老师说的是杨虎城、张学良。 哦哦，是那两个人 啊？ 哦， 嗯， 我没弄清楚，我没弄清楚。 嗯， 哎，那你跟大伙说说。 嗯， 人老师让你造句，那真相大白，你怎么造？你说说。 我没错，你 为什么？你怎么样？你说，你跟大伙说，你让大伙给裁判裁判啊！我要错了，待会儿我给你检讨啊。 我就说真相大白造句不 啊， 我就说我们隔壁白叔叔有两个儿子叫大白和小白，有一天我们看见了小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你长得真像大白呀。 你真是这么不要脸。你看我这点钱花的， 老大。 您还别说，就这样不行吗？有时候做个文什么的，还凑， 还凑合。老师说不及格， 写个假日你都写不好啊！ 不及格！ 你说这假日你有多丰富的内容啊？啊，你写，你比如说吧，对我一听想起来我就生气。还有就是去这酒吧，啊，一个礼拜我在那儿碰见你三回。 不对， 怎么了？ 我看见你四回。我就写着假日啊，我去酒吧呀。 问题我不告诉你了吗？这酒吧你别写酒吧呀，你写酒吧那老师能让你及格吗？你给这酒吧改成书吧呀。 我是写成书吧了 啊， 还是给我不及格。 你给念念让大伙听听。 我说假日， 嗯， 我来到了书吧。 哎，多好听。多好听！ 我首先连干了三本书 啊， 我又觉得不过瘾， 嗯， 把剩下的书我全部扫倒了。 后来呢？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嗯， 我看见了我的爸爸走过来，他扶着墙，晃着身子，对我说：“哥们儿，这房子晃晃悠悠的，有点闹地震了吧？”我跟他说，哥们儿，看得面熟。 我瞧他也认识。 这不是闹地震了， 这是 闹海啸呢。 哎呀，不要紧，咱们接着念书， 接着读书。 哎，螃蟹一呀， 爪八个呀， 两头尖尖， 这么大个啊。不拿 不要 打洒了。 嗯，您想我这俩钱花的，这是孩子吗？这是孩子吗？嗯，那天舔脸还干我，爸，我会作诗了。 是会作诗了吗？ 你作诗考 靠谁呀、啊？靠你呀、啊嗯！那也是受我的影响。前些日子我来一河南的朋友，完了后来呢，我怕那人找不着我，在家我给他留一条，我写唐诗：洛阳朋友如相问，就说我在东来顺。嗯，来，把你做的诗也给大伙念念。 我写了一首诗，叫做《在我心中》。 好， 我朗诵。 朗诵。 嗯， 趁着明白。朗诵。 硬唱。 啊，这。 啊！ 你等会儿，这啊是写好诗的，全都带啊。前头一啊，后头就怎么就顺了？念 念念。啊！在我心中， 好， 爸爸最凶。 废话，那是亲爹。 没有知识，不懂装懂。 我小时候不家穷吗？ 考试不及格，打的人鼻青脸肿。 恨铁不成钢。 我有个美好的愿望， 说一说。 天天好好学习， 嗯， 永远不停。 好， 换个爸爸。行不行？ 行不行？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韩涛。现在的这些当爹妈的教育孩子啊，除了学习，最令父母担心的恐怕就是这孩子早恋的问题。在曲艺作品当中也有反映这方面问题的段子，有这么一段相声就是关于孩子早恋的，他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叫救救孩子。相声当中李金斗的角色是一个10岁孩子的父亲，因为对孩子疏于管教，这孩子看了不该看的书，开始了早恋。这段相声不同于咱们前面听过的那几段，除了具有现实意义，更有警示作用，告诫做父母的一定要让孩子远离不健康书刊的毒害。因此这段救救孩子可以说是一段父母必听的相声。下面呢，为您送上李金斗、陈永泉的救救孩子，来听吧。 80年代的小孩啊都特别的聪明， 哎， 这就是知识爆炸，一代更比一代开化。 对，你看那个6岁的小朋友啊就能背唐诗， 了不起。 7岁的小学生用钢琴能弹肖邦的协奏曲， 天才呀。 8岁的小孩说着一嘴流利的外语， 那真是神童啊。 神童啊。 嗯， 比我们那孩子差远了。 那你们那孩子有什么特殊的呢？ 我们那孩子今年刚10岁。 怎么样？ 这不是搞上了吗？ 哎，嗯，搞上了 啊。 搞上什么了？ 对象啊。 啊，10岁小孩就搞上对象了？ 他要怎么说超神童呢？ 你还夸他呢，赶紧让他吹了吧。 吹不了了。 为什么呀？ 昨天上午在家偷了一瓶可口可乐，看他老丈母娘去了。 人家能欢迎吗？ 哎，对方倒是挺客气。 说什么？ 出去 啊。这还客气呢？ 前天还尿炕呢，今天就打算要媳妇儿。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老师把我给请去了。 那还不请家长？ 您来了啊，请坐。 好，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您这个小孩最近一段时间呢，思想比较复杂啊。您看，这是昨天上午他给女同学写的纸条。 哦，写的是什么呀？ 我爱总复习。 这没毛病啊。 您翻过来念。 媳妇总爱我啊，这你得好好管管他。 就是啊，所以我们希望您呢配合我们学校好好的找找原因。 这你应该调查调查。 是啊，我回到家一看，我这个气呀。 怎么了？ 我们那个孩子拿着手电当话筒在那儿正唱歌呢。 唱什么歌啊？ 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意，记住有人天天在等待。 10岁的孩子就唱这个呀， 可把我气坏了。当时我抡圆了给他一嘴巴，别唱了。 嗯， 我来了。 嗯，你来管什么呀？ 怎么了？ 我也没等你啊。 那你等谁呢？ 我等媳妇儿呢。 啊 啊，不是 媳妇儿呢， 我等爸爸的媳妇儿。 嗯， 不是，媳妇儿的爸爸。嗯，反正我等人呢。 你到了等谁呀？ 我不告诉你。 有多气人？ 你还跟我犟嘴？ 嗯， 你说。你还要不要媳妇儿？ 要不要了？ 嗯，不要了。 那么你要再要呢？ 我是你儿子。 他没说一样啊。 你听听，这么点小孩，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啊，我还得打你。 别打爸爸了。 什么？ 不是爸爸，您别打我了，打坏了媳妇儿就不要我了。 你这么点要媳妇儿干什么呀？ 我不干什么，就为做功课的时候借橡皮方便。 你这都哪儿学来的呀？ 哎，怎么哪儿学来的？书上说的明白吗？啊，好男不是得有好女配吗？ 哪个书上有这词儿啊？ 绿色的女士。 你这书哪儿买的？ 就在我们学校门口。 哦，毛病在这儿呢，这个你得找他去， 找着原因了，赶紧带着这孩子来到学校门口。我一看呢，哎，还真有一个书摊。 哦， 上面挂的是花花绿绿，下边摆的是形形色色。 嗯， 那个卖书人站在那儿还吆喝呢。 哦， 啊，看书了，看书了啊，请看男人的头，女人的嘴，老头的胡子，姑娘的花大腿。 这太低级了， 一看我来了当时就改嘴。好，您来了 啊。 啊，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我说您哪部分零件发生了障碍？ 不是，我跟您是这么说呀，这个伟大的高尔基先生说过，请爱书吧，这一知识的源泉。 嘿，改的还真快。 哎呦，您还带着小孩来了 啊？ 怎么样，来两本书看吧。保证您这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向上啊，我看都向下了。 哦，您要下边的。 嗯， 下 等会儿 下边有带色的。 我问问你 啊， 绿色的女士是你卖的吗？ 是我卖的。您要几本？ 你这些书啊全别卖了。 哦，您一个人报圆。 我呀 啊， 你这书不健康。 什么 不健康？ 我这书还不健康？ 哎， 这您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我跟您这么说得了，不健康的书白天我从来不卖。 哦，晚上才卖呢。 对了， 哎，嗯， 您怎么把我实话给框出来了？啊，不是，这不是，我跟您这么说，这个晚上我也不卖。哎，那什么，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这是小本经营，没多的油水。您高个手我就过去了，一会儿莫斯科餐厅，我好好请您搓一顿。爷们儿， 知道了。 怎么了？ 你这书里头有毒。 有毒？ 嗯， 有毒您别找我呀。 我找谁呀？ 我是卖书的，不管审书。 嗯， 这事儿啊，这事儿您得找这个批发部。 这个批发部在哪儿啊？ 批发部就在这个批发部。 跟没说一样。 哎，我们赶紧来到批发部，看一个人蹲着那儿正分书呢。别分了。 哎呀，妈呀， 这什么眼神啊？ 这个绿色的女士是你这批发的呀？ 哎，是我这批发的。 嗯， 您来晚了。 嗯， 都批发没了。 哦， 我告诉您啊，我这儿又来新书了。 嗯， 这书保证您卖得快。您听这名字就有意思。 叫什么呀？ 21岁的小伙子怎样向87岁的老太太求婚？ 哈，这什么名字 啊？ 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 啊。 国务院305申不许出这个书。你这怎么还批发呀？ 对对对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这事儿您不能找我呀。 找谁呀？ 所以这您得找出版社。 这个出版社在哪儿？ 出版社就在出版社。 跟没说一样 啊。 出版社在哪儿？ 我说在下边。 哦，地下出版社。 可不是嘛，我们来到出版社呀，出来接待我们的就是这些坏书的作者。 哦， 这个人长期在地下见不着阳光啊。 嗯， 出来之后一通风总想打屁股。 是啊， 可又打不出来。 哦 啊啊，谁找我呀？ 我找你 啊。啊，什么事啊？ 我那孩子因为看了你的书 啊， 今年刚十岁就搞上对象了，你懂吗？ 我他不懂，他不懂，他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你把这气氛打出来怎么样？ 我打，我打不出来啊，你懂吗？ 这什么人呢？这是 啊，当时可把我气坏，一把就把他揪住了。我揍你，你懂不懂？ 他说什么？ 我懂，啊，懂懂懂懂懂懂懂。 这回你怎么懂了？ 啊，我要不懂，啊，你就要打我啦。 哦，感觉你也怕打呀？ 阿铁， 这气氛也打出来了。 哎啊， 你这都是什么书？ 哎呀，我这里的书太多了。 都是什么呀？ 有一夜长吻，俩猫乱啃，三妹发爹，四妹发狠，五迷三道，六亲不认，七子私奔，八仙游滚，九个私兄弟，美国兵，十个找不着家地，老日本。 您说他怎么琢磨来 的？哎呦，看不见的情网，闻不着的芳香，做不完的桃色梦，跑不了的白眼狼，专放活人的青石房，不烧死人的火葬场。 我都没听说过。 唐僧开妓院，沙和尚设赌场，孙悟空出任总经理，猪八戒当了董事长，华尔街调戏潘金莲，左罗三笑点秋香，诸葛亮与阿信谈恋爱，甄优美嫁给了武大郎。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救救孩子》。今天的快乐之旅呢，为各位准备了这几段教子的曲艺作品，大多表现了因为家长错误的教育方式或是代沟问题，造成孩子不学无术甚至误入歧途。那么这些反映现实题材的曲艺作品呢，往往是让人听过之后开怀大笑，但是心里会有一种联系自我的反思。这也就是曲艺作品除了愉悦身心之外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教育意义。好了，到这儿本次旅程接近尾声了，最后送上一首王铮演唱的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这样永远不分开，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 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